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from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end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ll make it stay.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在练习生概念在内地还不火的时候 MIC 便是通过练习生机制选拔出来，他们觉得自己有一点生不逢时。在他们出道的时候，大众对于 Hip-Hop 电子音乐的认知呢还不如现在那么普遍，同时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展示他们自己。组合当中陆陆续续有成员选择单飞不解散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更名为王一浩之后队长王浩推出的这首 Fall in Love。 我的警觉突然强烈，收到不知名的信件，却像是一股致命的威胁，你快要自我忽略，只要怀里有你的誓言。Oh yeah， 就这样跟着你的脚步，闯进了一个新大陆，舞台上我满分演出，为了引你注目，别再让真心在还没想明白，干脆算了，我不怕把你宠坏。我想我不必问我会是你的谁，调皮的眼睛把我几次灌醉，那么像没电视人开狂欢派对，我只喜欢你骄傲时的小丑美。想到刺激汗腺，放大我感官的焦点，你比想象更加惊艳，闭上所有人的侧脸，嘴角是一抹耀眼的无邪，自内心一股狂野，我的世界分被你摇曳。Oh no， 但我不在乎你的埋伏，用怀抱将你来俘虏，靠上前我分享温度，让你看得清楚，这故事发生一定精彩，应该和孤单 say goodbye， 就是现在我更要你的青睐。我想我不必问我会是你的谁，调皮的眼睛把我几次灌醉，那么像每天是人开狂欢派对，我就喜欢你骄傲时的小丑美。

作为收藏大家，他藏有中西古今藏品数以十万计。许伯仪自称，这些带来的藏品带来了就不打算再带回去，希望他们都在大陆留下来。展览上亮相的成吉思汗画像《成吉思汗读经图》尤为珍贵，这是两幅绘制在牛皮上的成吉思汗画像，距今约800年历史。成吉思汗生前极少画像，临终前又留下不立传、不画像、不刻碑、不建陵的遗言，因此成吉思汗画像作品留存极少。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聊一聊近几年歌坛的一个出现频次比较高的词儿，叫做单飞不解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 SHE 的时期，创作者呢就是今年同样选择单飞的吴青峰。苏打绿2016年岁末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三年，那吴青峰单飞呢也曾经引发了乐团解散危机，不过多方澄清那是单飞不解散。不仅对于吴青峰，其他成员三年当中也都体验了不一样的人生。距离休团三年时间越来越近了，近期他们已经讨论复出的话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和郑巴巴带来这样一首复古舞曲 Everybody Woohoo。 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

相处又如何？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只有自己能决定未来如何生活。做我自己就不错，谁知道星光升起和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朝着梦想的方向，绝不轻易退缩。做我自己总不错，谁知道虚荣升起和陨落？谁听见自己心里？ 带来的当每颗星星。五月天组队之初就有一个约定，要像偶像披头士那样出道十张专辑，将不再发片。不发片也可以选择单飞不解散的方式，其实像阿信、怪兽、玛莎、石头、冠佑都有其他方面的发展，他们彼此也很支持对方单飞，这样可以让团体变得更加丰满。 那三月绽放了誓言，在四月遗落了谎言，而五月我依然眷恋。星星

汪小菲与大 S 闪婚8年，育有一儿一女，参加幸福三重奏节目又让汪小菲多了宠妻狂魔的称号。提到当年闪婚，汪小菲表示，从小父母工作忙，几乎不在家，他从小就向往一个完整的家庭，突然有一个你想象中的生活，想象中的人出现，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强调，人生至今没有遗憾，如果有遗憾，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家庭，这样好的太太和两个好的孩子。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宋秉阳来不及， 来不及再见的从前。 第19位张杰竹， 快乐之后的不快乐。 第18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 17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16位马上又近在远方， 这摸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手好的翅膀。 15位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14位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 13位苏运莹，生活导演。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冷漠。 12位后弦，瓜很甜。 瓜很甜，爱很深，偏偏你要说再见。 11位张杰，星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30位刘柏辛 Sleep Away。 你到底是否在我身边。 第29位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 第28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 第27位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第26位阿杜，坏朋友。 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 第25位张艺兴， Give me a chance。 Cause I've been a fool。 第24位吉克隽逸， Space Oddity。第23位萨顶顶，随风自在。第22位顾峰，慌。 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去疯了。 第21位郁可唯，地平线。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人。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回顾过往10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